Star， 神秘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思杰，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傻傻的花呀，傻傻的开，总有个地方叫重来。飞碟联播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雨。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立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所退休教授施正平传出去年八月遭到中国以国安为由关押。熟识施正平人士透露，施正平被判刑大约3到4年。陆委会则透过书面回应表示，经洽刑事局了解，中国并没有进行人身自由限制通报，如果有限制，陆方应该要立刻通报，同时也应该基于人道考量同意家属前往中国大陆探视，并且保障在大陆的相关司法权益。对于本案的处理，陆委会表示将持续跟相关机关保持联系，关注当事人人身安全状况。海基会也透过书面说明表示，如果家属有任何的需求，将尊重并且配合家属意愿，提供必要的协助。中共19届四中全会昨天傍晚闭幕，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记者会，有关中共19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港澳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跟执行机制，被认为是紧缩之举。但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今天并没有正面的回答，只强调一国的重要。沈春耀针对四中全会的港澳方针说，要完善中央对特区行政长官以及主要官员的任命机制，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还有执行机制，要支持特区强化执法力量。沈春耀提到，依照一国两制原则，治理好港澳是中国治理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四中全会讨论的重要内容。北韩昨天下午发射2枚不明飞行物，引发周边国家警戒。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今天证实，发射的是2枚超大型火箭炮。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并没有亲赴现场视导，不过对于这个结果表达高度评价，并且说非常满意。报道指出，北韩透过搭载4个发射管的轮式发射车完成这一次试射任务，已经验证北韩飞行武器连发系统的完善性，未来将可以透过突袭发射超大型火箭炮彻底摧毁目标。根据了解，超大型火箭炮跟新型战术诱导式武器目前已经成为北韩军方的核心武器。日本 IHS Market 十月制造业指数48.4，写下2016年6月3年多来的新低，而且连续6个月在荣枯分界点50以下，显示日本制造业已经持续微缩半年之久，追平2016年3到8月的衰退记录。新订单分项指数连续第10个月跌破50，还创下2016年5月以来的新低。工厂产出指数也是连续第10个月跌破了50，研判是受到内需加速降温冲击，部分原因是日本在10月份将全国销售税调升到10%，调整前的购物热潮已经进入尾声，以及强台侵袭跟美中贸易战的影响。IHS Market 也警告，基于亚洲整体成长疲弱以及日本国内经济的脆弱情势，近期内很难看到任何缓和的机会。台北股市收盘上涨40点，来到1139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32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是下跌93点，来到22833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3点，成为2096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8点，成为295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72点，涨幅1.80%，来到980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52点，成为2705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点，成为3232点。 持续进入枯水期，经济部水利署今天表示，各水库集水区五月到现在的平均累计降雨大约是2000毫米，为历年平均值的113%，降雨属于正常。目前各地主要水库蓄水率大多都在80-90%，例如石门水库蓄水率97%，宝山以及宝二水库98%，鲤鱼潭水库96%，曾文以及乌山头水库80%。水利署指出，气象局预估未来一季降雨正常率偏高，因此评估各地区民生以及产业可稳定供水，农业的部分预期也能够顺利完成二期稻作攻关。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东北风影响花莲县已经降下豪雨，今天宜兰、花莲、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仍然有可能有局部大雨，今天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雨，北部山区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我是杨景华，我在华岳城。到落雨松庭园享受分多金为温水泳池会所，游出更美的你。在华岳城懂得爱自己，你就是生活的女王。 首付29万买2至3房，捷运 A7 站唯一真爱新复发华岳城，03-397-8877。 欢迎您跟着长荣航空直营旅行社，长伴假期遨游世界，尽享旅游乐趣。国内外团体旅游、自由行，怎么玩都行。商务差旅、奖励旅游，细心规划你的每趟优质旅程。 我是逢甲商学院副院长简世超，庆贺本院再一次通过 AACSB 国际商管教育认证，与国际名校同步。本院学习场域前瞻设计，有跨领域学习、国际双联等趋势鲜活课程，欢迎报考逢甲商学院。 光荣降临，摇滚缪斯。杨乃文2019全新专辑《越美丽越看不见》11月15日正式发行，雅神音乐。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戴爱玲。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Everybody start looking real good. That great goose got got the girl feeling loose. Now I'm wishing that I didn't wear these shoes. It's like every time I get up on the do, paparazzi put my business in the news. And I'm like, get up out my face, or I turn around and spray it with mace. My lips make you wanna have a taste. You got that? I got the bass. How come every time you come around you long time. Ooh. All my girls get down on the floor. Ooh. Back to back, drop it down real low. Ooh. I'm such a lady, but I'm dancing like a. Ooh. Cause you know I don't give up. So here we go. London Bridge 来自 Fergie， 2:11，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崭新的月份，2019年11月1号 星期五，光辉的十一月来了， 光辉的十一月 ，Yes， 光辉的意思是在 伟人诞生的月份。I'm in love with a stranger， 把面具踩碎。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 Because you're the one in my head， 戒不掉小皱纹，放纵爱的直觉。 Give it to me， give it to me， give it to me。 You're the one in my head， 我和我在分裂，爱该不顾一切。You're the one， you're the one， you're the one in my bed。 Stranger， 把面具踩碎，爱真实存在过，不可能消灭。In love with a stranger， 化解封锁线。I'm in love， oh I'm in love， I'm in love with a stranger， 把灵魂奉献。爱，坦诚一醉。 Hello, stranger. You're the one in my head. 谁不叫谁是谁？ 爱上陌生人，来自 Kevin 廖博雅。今天第一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 一周大事。 你有什么代志要跟咱讲呢？欢迎卡电话给咱哦，02-23639955，23639955，或是直接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也行。 我的一周大事就发生在刚刚。 刚刚怎么了？ 刚刚吃午餐的时候转开了 Netflix， 发现《全院阿修罗》第二季上线啦！ 所以第一季的结束就是很摆明第二季 没有啊，第一季就是卡在一个中间，他是在打一个大赛， 就像鬼灭这样，因为鬼灭也是打到一半，然后第一季 就 结束了， 对啊。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like a sentence without no spaces. It'd be like YouTube without no playlist, or a chapter without no pages. 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just wrong.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I don't wanna be alone. And 想念你的每个角度，如果我们还能够重来。You don't know how I feel inside, so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我没有办法。 嗨，你好， 马克、玛丽，你们好。 你好， 你是？ 我是 Tina。 嗨 ，Tina。Tina， 你的一周大事是？ 是我老公明天要参加那个他们模型界的一年一度的模型展比赛。 哦， 模型展比赛要怎么比？ 是什么？ 就是我老公他是做那个船舰的军舰的、然后他就把那个动就是成品拿到现场来展示，然后会有评审、 那个模型是用什么做的？ 他就是用模型做的、 不是有很多材质或不同的吗？ 模型不是就是买一盒模型然后把它组起来吗？ 不是这样吗？ 对啊， 就只是这样， 不然呢？ 我以为是自己从头开始打造。 没有，他我老公是去买现成的那种，但是他就是慢慢组装起来。 那如果那个人也买了那一盒模型，我也买了这一盒模型， 哦，就是差别不一样啊。像我的手很不巧，就是胶啊、什么漆啊，就会乱喷什么之类的。不是每个人、就是那个模型，不是每个人组起来都可以像乐高 一样 组得好的。 哦， 对，没错， 原来如此。 所以他明天第一次要去参赛，他很紧张。 加油，祝他好运。 谢谢。OK， 谢谢你们， 拜 拜。 Without you， 来自于高尔轩。那在运送的过程当中，不就非常紧张吗？ 对啊，就很像就是什么建筑系的学生， 拿着那个，我没有办法踏出门。 或是有一些就是每次看电影，然后美国小孩他们就很多课上的课业就是作业必须要这样做，就做一个立体的东西。然后在学校巴士上面就会有坏小孩故意就伸脚绊倒他， 也不伸脚绊倒他，就这样挑他的作品啊！哎呦，很棒嘛！妈咪， 那是我妈做的。 哦，陈生还帮我补充说，还有上色的细节，连布景都要考虑进去。冠宏明天也要去模型比赛，他现在就是在烦恼要怎么包装他。 留我灵感，也希望你听到他会喜欢。如果能坐在云端上面聊天，我一定给你机会和我一起表演。就把你当作我的来宾，很开心不在意唱所有的歌曲你爱听。你是我永远的 homie， 我兄弟，就算你不在了还存留在风里。有时候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也希望转为时间专门来救你，把所有梦想帮你完毕，想组成个团体出专辑，当学校里的传奇啊，对我弃不放，为你写了这首由我当主唱。你永远记住你的脸，Be smiling down with Biggie and Tupac. 'Cause I know 你离开了这世界，不代表我们不会有一天再遇见。你存在我心里面，说再见不代表不会再见，就改天。 葛仲山的旧改天，我们的香港听众 Alex 一周大事就是他上周六在台北跟建旺村的村民一起庆祝生日。那也有蛮多人的一周大事都在上星期六去参加同志游行的时候吃到马克夫人 Katia Bibi 的手工饼干，觉得非常幸福，毕竟那是一个开卖没多久就秒杀的饼干， 因为它做太少了啦， 饥饿行销，你们都没有发现吗？ 十五分钟秒杀。Another me, another me, and it's bittersweet to see how everybody's doing such bigger, better things. Some are back home and some are overseas, but on the holidays we come together as a team. Like JT, it's been a long time, but no, we ain't forgot it. 听众是不是在相约出游？明天不知道去新竹，是新竹吗？ 就是要去吃鸭香饭跟小确幸。 哇哦！ 我来帮你们查明天小确幸的口味是什么。哦，明天口味还没出来。小确幸呢，是我每次去新竹玩都一定会去吃的。他们也不是叫自己红豆饼，他们叫自己豆饼店，因为他们的口味非常多， 不止红豆。 就在我刚刚看的时候，才发现他们万圣节竟然有推出一个新口味—— 南瓜。 对 ，What's this？ Oh my god！ 有奶油马铃薯泥。然后还有南瓜浓汤在里面，什么啊？ 你加盟小确幸啊？ 我是有在想啊， 刚刚私讯给他们啊，赚那么多，开副业啦、啊。 哪有你多？ 每个明星都是这样啊，都要开副业啊。 啊，很多明星都亏钱倒闭，你知道吗？ 开干拌面啊！ 我又不懂面，我猪舌头哎、欸。猪舌头干拌面，就连猪舌头都觉得好吃， 就连猪都觉得好吃， 好像真的很好吃。

前，其实也就比山顶洞人再多点。如果没有百年前的工业革命起源，发明洗衣机可能还要好几年。逻辑观点理论真的毫不科学，破坏一切是你们唯一贡献。人啊，如果有个插销可以植入晶片，价值到底关键写作城市语言，人工智慧可以接受统治这个世界，甚至可以试着模拟爱和眼泪，在一万年你们也不会好一点，除非 DNA 它开始突变。传统一出自私与虚假、哦、把人类人工智慧化，将有点放大，不知我的神一般的智慧让你们、哦、不要放假。人的权利超的地位根本不是重点，百年之后列名带薪灰飞烟灭，这没有意义的东西缺少了几千年，该把你们归类脑残还是直觉。 刚刚呢有人非常感谢马克告诉他全院阿修罗上的第二季， 嗯嗯， 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干嘛，可是他的回应是、嗯、马上来看， 我已经看完第一集了，爽。人就是要有信念， 人工智慧。电台附近的麦当劳说要整修， 对啊，已经开始啦、啊。 这个整修的日期之长， 嗯， 让我有点吓到哎、欸。 对啊，大幅改装吧。 它整修时间大概有半年。 哇哦，哇哦， 半年哎、欸。 哇哦，不知道改成什么样子。 对啊，是会 未来的超智慧旗舰店就在古亭。 对啊，所以我刚刚。看到他在整修那么久，想说哇，那马克以后中午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今天就看到你已经改吃了 Subway 哦。这两天因为你不在，所以你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怎么了？怎么了？ 就是前天还大前天，我开始看 Netflix 一部纪录片，叫做《Game Changer》。 嗯， 我要开始吃素了。 哦。 所以我麦当劳那些累积的点数，我目前也有点苦恼，可能只剩下早餐可以买掉。对啊， 哦，早餐然后吃 就是松饼大组合之类的 啊。蛋你吃吗？ 蛋其实理想上好像连蛋都不要哎、欸。 嗯， 对啊，但是现在我还反正就慢慢来，没有一开始就完全就是要从零到一百那样子。 啊，奶呢？ 奶我现在本来就不喝了，因为乳糖不耐症。 好、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现在要进行的单元，正在进行的单元是一周大事，欢迎你回想这礼拜你有发生什么事情蛮特别的想跟大家分享呢，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或是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都可以。嗨，你好。 喂，玛丽马克好，我是波源。 嘿、hey, 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 嗯，其实我因为刚才 APP 上面打，不过听到刚才那个葛仲山的旧改编，我就想说再补完整一点，因为突然很想他。我的一周大事是昨天是我妈的生日 啊， 然后我的另外一个大事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的爸爸今天早上走了 啊， 然后因为刚才原本想说在 APP 上面打就好，可是听到旧改编之后，我就突然就是很想念那个人，因为。他们家算是蛮照顾我，蛮帮我的。然后这礼拜听说，知道这礼拜听到消息说啊，他可能已经因为他是癌症，已经就是没有东西可以办法救他，只能就是等时间的时候。我这礼拜还有去半夜的时候去看，就是11、12点多的时候，还有再去想说看看他这样子。 嗯。 然后刚才听到那首歌，我就想到他还曾经跟我说，就是他还想参加。我的婚礼， 嗯， 所以我现在刚才听到那首歌的时候，我就突然 里面很想他。对，这是比较悲伤的一周，就是悲伤的一件事。 好的。 昨天我妈生日的时候，其实我原本昨天想说还是找我妈吃饭，然后约她请她吃个饭这样，但现在就之前请过她，结果昨天打给她的时候，她跟我说她已经跑出去玩了，就是我觉得很特别。就是我每年生日，她每年生日都要我请她吃饭，可是每年生日我要找她的时候，她都是就是跟别人有约的状态。 你是不是都太晚找她了？他很忙，你要早点跟他约时间。 没有他，因为他平常就是很常，就是如果他没有事，他就会联络我说要我回去吃饭或干嘛干嘛。 生日就是一件大事啊， 对啊， 你不是应该好好的，就是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吗？ 没有，我就是我要找他，我找他就是想 约他。你什么时候找他？几个小时前？是不是在24小时之内？ 对，我想说，我以为他还在上班吧？我以为他还在上班。 不要再找借口了。 好的，好，最后我想要广告几件事就好了。一个是这礼拜天晚上有这个天天英灵护法的演唱会在师大那边，然后晚上6点还是7点我就忘了，可以搜寻一下天天的 IG 天 sky 去看一下，我觉得会很好玩，然后推荐点友们可以一起去。然后第二件事是这礼拜的这个小日子有马克玛丽的专访，刚才我看了，我觉得照片拍得很不错，虽然好像只有2页吧，然后3页的专访，可是就是可以大家留意一下 杂志小日子或是网站小日子。 然后最后是那个新竹行的部分是11月16号。 好啦好啦、就是、有必要特别在这边讲吗？ 就是想说推荐一下，那没有其他事的，谢谢马克玛丽，拜拜。凶 这么凶， 默默的讲这么凶。 说到演唱会，我今天看到一场演唱会的宣传，叫做女神卡卡的演唱会，但阵容是 Ruby、小珍、小贤、柯以柔、还有个是谁呀、啊？怎么突然想不起来？ 朋友圈聚会，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点想好像聚在一起要唱歌给你听啊。这个阵型一字排开，我还真的会突然想不出来他们要唱什么。当然除了 Ruby 有他自己的歌之外， 你好。 喂，你好。 你是？ 我是美乐。 美乐你好。 你好。 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 我的一周大事是我礼拜二的时候晚上跑去吃了海底捞，然后礼拜三早上我有一个客户拜访在内湖，结果时间快到的时候，我就感受到昨晚的那个 蠢蠢欲动， 麻辣锅的逆袭。然后呢，因为内湖就是内科那边都是商办大楼，原本想说就找一间星巴克冲进去解决就好了，结果就是路上都是商办大楼，就只好冲进一个商办大楼说不好意思，可以借我厕所吗？对，然后呢，还是忍着那个肠胃跟他换证，然后换完证之后。就是发现，就是第一次进到这种高级的商办大楼，就是你连进厕所都要逼卡，就都要过证。然后一坐进去的时候，那个马桶是热的，就觉得哦， 这么厉害， 这么高级， 超高级，就觉得说太棒了，我直接在这边，直接不想出来。对，然后觉得幸好我到的很早，所以就是我还有空， 还有余裕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不然我真的是。牌子可能要先去， 实在滚不行哎、 欸，真的是实在滚，我真的是觉得哇，以后就是一定要看好形势力再决定要不要去吃海底捞。 可是你平常是吃麻辣锅，就是会被逆袭的人吗？ 我通常都是当晚就逆袭 哦。 那我没有想到，就是直接过了一个，到了隔天早上，突然在公车上的时候，我就有一种不行了，我等一下不行了，的这种感觉，对。这是我的一周大事， 恭喜你又平安的度过了一天。 对，又呢，对，没有错，感谢那个，好的，拜拜。 不好意思，刚那个 tempo 没抓好。 Thank you.

本周的 UFO MVP 他是陆嘉欣发行的最新专辑《落落大方》，下个礼拜他也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当中。 哦， 2:53，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待会下个小时呢，就是我们的诚实电影预告院了。先给你带艾尔琳的 《No》， 给亲爱的你。 闭上眼。我看见小时候那个很淡却爱唱歌的你，一直活在被期待里，一路上倔强的你总看着远方忘记了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哭泣。嘿，你是否真的快乐，依然单纯的歌唱，忘记了忧伤。亲爱的，我渺小的希望是带着你飞翔，哼着旋律无忧无虑大声的吟唱，最幸福的模样在彩虹里闪着光，一个脚步都念念不忘，要为更好的你好好的爱自己。哦，给我最亲爱的你。 爸，这些年我们都很想你，每次走进阳光灿烂的天林墓园，都会想起和爸一起爬山的时光。 天林精心打造百座汉白玉石雕，顶级墓园，绝佳风水，下交流道十分钟，人生终点都该有座宁静花园。新竹关西天林，0809095599，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纳鲁湾大酒店自助晚餐抵用券，美人汤温泉 SPA 抵用券，纳咖啡鬼迷心窍导览，60岁以上长青族再送500元小旅行抵用券。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 哎，老婆，我发现一个很厉害的行程，哎，只要一天就可以同时去鹅銮鼻看海角，又可以上玉山看天涯，想不想跟啊？ 想，但这种团要跟谁报名啊？ 跟 iRide 5D 飞行剧院啊，它可以带我们飞越台湾，就像搭直升机一样超好玩。 那我们快点来预约， 预约请上网搜寻 iRide 飞行剧院。 优湖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周思杰，傻傻的花。第四名王星辰 Hide and See。 第三名戴爱玲给亲爱的你。第二名张震岳酒鬼。第一名萧煌奇天亮就分手。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雨欣主持的优福经典海洋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曾佩慈。 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想来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新北市芦洲区一名由阿嬷隔代教养的6岁男童，昨天傍晚被阿嬷发现倒在浴室，撞到马桶倒卧在血泊中，现场也失去了生命迹象，到院之后仍然回天乏术。根据了解，男童受到不成人形，身上有多处疑似烫伤、勒痕等新旧伤痕，而疑似遭到凌虐、营养不良，检警今天下午将相验厘清死因。芦洲警分局调查，男童过去没有通报家暴记录，但是身上的确有许多的新旧伤，身形消瘦，怀疑照顾不周，疑似因为营养不良跌倒受到撞击死亡，但是不排除遭到虐待。警方目前暂时联系不上父亲，而母亲也没有意愿指认，警方将会相验遗体厘清死因，不排除朝儿虐方向侦办。知名艺人李新文的长子李玉瑞昨天在 YouTube 发表了一部《我在 IKEA 睡了一晚》的影片，记录他在28号晚间非法潜入新北市新庄 IKEA 过了一晚，嚣张的在店内闲晃，并且一度全裸假装洗澡、上大号等，直到隔天上午8点多才离开。夸张的行径全程直播，影片一上架之后，业者立刻报案。新庄方警方在今天中午前往李玉瑞住处，将他带回警局厘清案情。面对媒体询问，李玉瑞说是因为之前观看了许多国外的 YouTuber 引发了热议的过夜挑战，才会兴起模仿的念头，而全裸假装自慰只是为了吸引观众的注意。警方表示，因为李玉瑞确实在影片中有裸体的演出，虽然有马赛克处理，但的确有猥亵行为，目前将依刑法妨碍风化罪进行侦办。而卖场方面另外还提出了侵入建筑物，而警方则会依照刑法无故侵入他人建筑物法办。为了让役男请假更弹性，内政部今天表示，内政部部汇报通过修正规则，原定替代役男14天的婚假必须在1个月内请完，未来将会放宽到3个月内休完，方便役男办理各项结婚事宜。内政部发布新闻稿指出，这一次通过替代役男请假规则第5条以及第7条修正草案，替代役男服役期间结婚申请婚假，将婚假14天放宽自结婚登记日起算3个月内请完假就可以。此外，内政部也指出，这一次也增修以时数计算方式核给役男事假，一并删除替代役男事假累积8小时折算1天的规定，以更符合现行实务请假管理规则。 美国跟中国的贸易谈判协议持续进行，美国白宫今天任命了史多奇担任为新的高级贸易顾问。路透社报道指出，史多奇今年稍早跟着高层代表团前往巴林参加中东和平会谈，他将接替上个星期宣布卸下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兼高级贸易顾问职务的肖奥。史多奇将会向美国总统川普经济顾问、国家经济会议主席科德洛汇报。史多奇之前在国家安全会议担任全球经济、金融及发展事务部部门的资深主任，曾经参与过 G7 以及 G20 的事务，并且曾经担任于国际金融机构。他也是川普政府能源部的资深官员。日本显示器公司 JDI 寻求金援。根据日本财经媒体钻石在线报道，苹果、伟创以及香港基金 Oasis Management 将会参与投资，预计三家公司合计最高提供4.3亿美元，大约新台币132亿，并且计划最快两个星期之内敲定协议。钻石在线报道，提供金援的企业联盟 SUA 首席营运官许廷珍表示，新的投资计划主要是用来替代原先嘉实科技以及成宏的投资，预估最高将从5家公司筹得800亿日元的资金。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76点，来到2285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6点，成为2100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5点，成为295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60点，涨幅1.66%，来到979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52点，成为2705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点，成为3230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40点，来到1139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32亿。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东北风影响，花莲县已经降下豪雨。今天宜兰、花莲、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仍然可能会有局部大雨。今天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雨，北部山区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要提醒您特别的注意。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最好的时机往往需要等待， Volvo 全车系车展优惠即刻启动，不用等待。现在入主 Volvo 全车系，搭配灵活分期优惠，最高半年免月付，指定车型再享5年保养保固与首年已试车体险，抢先一步拥有 Volvo， 怎能不心动？即刻体验最好时刻就是现在，速洽 Volvo 全台展示中心。 嗨，我是林心迪。因为心迪是脑肿瘤的患者，曾经濒临死亡，所以现在学习会健康的活着。因为因缘际会下，很幸运的认识了李世和博士。他利用了天地五行五色来对应着五脏六腑的蔬果，制成浓缩的养生蔬菜汤及花芽玄米的浓缩包。感恩活动方案即赠送蔬菜汤玄米包组合。场景有机健康分享专线02-2653-0088。 蓝鲸隔音窗，享受艺术，宁静生活。蓝鲸隔音窗买万送千，活动促销中。 我是伊祖黄义如。很高兴可以为中华队创作世界12强棒球赛的应援曲《道丁》，请大家跟我一起为中华队加油。 UFO Superstar 飞碟首选强打星，11月4号，佳佳。 只是不想认输，想枷锁的束缚，想把美梦温柔细心呵护，放弃随风。 我是方炯斌。 就让那回不去的美丽消散在风里，就让那忘不掉的回忆刺痛我自己，就让飞碟泪光空中的梦闪着，就爱电影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哦，好热啊、哦！哎，你看我收了哦。 啊，这谁不会？ 拜托，这很难的哎。 这是你弹的吗？ 哎，不要闹了好不好？开玩笑。 好无聊。哎，冲浪，冲浪，冲浪了！ 你会冲吗？ 看一下风景也 OK 啊。 虽然这并不是我想去的黄金海岸，宜兰的沙滩上风景也很漂亮，浪花一朵一朵一朵洒在我的身上，平常感觉有点咸，今天味道很甜，为什么？因为我看见你迷人笑容，为什么我的心有路和浪一起乱撞？啦啦啦啦啦啦，夏日阳光美美，请你不要走太远，想靠着你还差一点点。啦啦啦啦啦啦，夏日阳光美美，请你陪我过夏天，你身为我想再了解一点。相遇在这沙很大的沙滩，浪花一朵一朵一朵滑落你的身上，平常海水有点咸，今天味道真甜，为什么？因为我看见你反归笑容，而又是为什么我的心又快又慢，很不成长。啦啦啦啦啦啦，夏日阳光美美，请你不要走太远，想靠近你还差一点点。啦啦啦啦啦啦，夏日阳光美美，请你陪我过夏天，你的香味我想再了解一点。啦啦啦啦，夏日阳光美美。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 Tank 的《阳光美眉》。时间来到了3:11，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第二个小时呢，这个现在我们要进行单元是诚实电影预告院，来听听看本周什么新电影上映，他们预告在演些什么，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本周或是接下来你有期待想要看什么电影吗？ 你有期待想要看什么电影吗？ 有点想看《阳光普照》 哦， 因为就是感觉大家看完那个后劲儿也蛮强的。 这之前你访问过了吗？ 《阳光普照》我没有访问过，都是听旁边有些人抢先看了之后的感觉，加上他现在有那个金马加成的威力啊，所以就是现在上映就大家那个声势非常浩大。 本周呢有两部国片，其中呢就是刚刚玛丽提到《阳光普照》是一部啊，另外一部呢是。这个礼拜我可能会去看《傻傻爱你，傻傻爱我》 啊， 对，就是 郭书瑶， 没错， 嗯， 没错， 你太太 ，yes。 天光光，所以你要先从 阳光普照 开始， 都已经讲了光， 嗯， 阳光普照 sun， 在预告片里面看起来就是关于一个人他去坐牢了，然后坐牢以后呢，当然就是在围绕在这个家庭里面， 嗯， 如果你有一个儿子，然后他就是做错了事，嗯，然后必须要为他的这错事做一些 负责， 所以去被关起来，可是。这一件事情对一个家庭来说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哈，我的儿子，然后妈妈又会可能会觉得说，哦，我的儿子他还是想要对他付出，还是就希望可以帮助他， 嗯， 可是爸爸可能是那种我不认你这个儿子，我们家没有你这个人， 嗯，或者丢脸， 就是感觉这个样子， 嗯， 然后除了被关之外，好像另外还有一个支线是他还把另外一个，就是他已经被关了，可是他同时又把另外一个女生的被关之前就已经他已经先播了种， 所以就是 有一个 那个女孩在外面有他的小孩， 对对对对，有他的小孩。然后之后呢，服刑完出来了，那这个社会怎么样面对更生人呢， 嗯？ 就是你曾经犯过错，可是是很容易的吗？你很容易可以在这个社会找到工作，然后找到立足之地吗？ 嗯， 所以应该是一个围绕在这一个主轴上面的故事，还包括他已经出来了，可是好像里面有一个那个染金发平头的坏，那个不知道是他的坏朋友、坏影响还是怎样。其中预告又有几幕，然后好像他爸爸就是独身的前往一个看起来像是KTV 酒店的地方，就比较不良场所的地方，然后是要跟人家谈判还是干嘛的，所以这一切的后面的故事就是关于爸爸会不会就是重新的再好好的支持这个儿子， 嗯， 然后或是帮助他，或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要怎么修补，可能就真的是要去看电影才会知道了。 所以这部电影的父子都入围了， 嗯， 巫建和陈以文， 嗯， 阳光普照。 刚刚说到那个坏的金发平头男就是刘冠廷 哦， oh. 刘冠廷就是非常适合演这种坏，就是没有在嚼槟榔，他嘴巴就是红红 的，你说像花甲里面那个样子， 对啊， 就是那个跪靠在那边， 对啊， 可是他的型，我明明觉得他的型是正派的型啊， 是哦， 我自己看他觉得是，哎，欸， 哈， 就是 你知道为什么吗？ 好了，我知道了，你不用多说，再明显也不过了。我记得因为这部片就是钟孟宏导演嘛， 嗯， 所以就当然会受很多的注意，然后吴建和他其实演戏也很多年，可能到这几年开始被大家看到，嗯，他们也在说拍这部片的时候，电视上预告会常看到吴建和的特写， 嗯， 就是没说什么话，可是那个眼泪是 Prada 的掉， 嗯，Prada 的掉， 对，可是他有说，就是那个有时候那个剧情是他没有要流泪，跟没有要哭的， 但 他在那个情境跟那个角色当中，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就是压抑之后就 我的天，啊， 就是不死，他掉出来。 我觉得自己好失败， 从天堂掉了。所以现在要您太太的最近新电影是不是？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内人郭书瑶。 这部电影呢，傻傻爱你，傻傻爱我。然后呢，主要当时就是一听说就是这部片的时候，就觉得要去看，是因为徐玉婷，就是徐玉婷的新的作品。那另外呢，这个导演也算是大家都认识的一个人， 连杰克曼， 蓝正龙。 哦，是蓝正龙哦。 对， 我是蓝正龙。 对，然后拍的这部电影呢，在讲的是关于一个。现在我们在看，可能比较我不太知道那个词要怎么样称呼。 所以现在大家会比较正确的称呼他的名词这样子吗？ 我是不是需要找一下政治正确的词啊？ 有，一定有，因为最近新闻很多在讲关于这个角色，他们有一个词。 OK。 陶喆的普通朋友， 喜憨儿， 应该就是这样称呼吧？ 不是喜憨儿哦，是喜憨儿。 什么意思？ 就是呢，故事男主角是一个喜憨儿，一样也是围绕这个家庭里面。然后他好像就是，他们家好像是有钱人。 预告的感觉。 对，有一个哥哥或是一个弟弟。然后其中有一幕就说。这一道菜是他喜欢，就是那个喜憨儿喜欢吃的。这一道菜也是他喜欢吃的，这道也是这样。这个家里面到底有没有我啊？ 哦，有点不公平的感觉。 兄弟吃醋，然后下一幕是跳到妈妈很难过的是，这个家庭到底有没有我啊？因为妈妈可能也活得很 压抑， 很难过啊。对啊，就是他为了儿子这样的付出，可是儿子却也不感激他的爱。那主要呢是这个喜憨儿主角呢，他喜欢一个绘本作家的 故事， 然后这个作家就是蓝正龙，可是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 idea 了，没有新的想法，没有 灵感， 对，写新的东西出来。然后有一天呢，就是在海边的时候，这可能是一个绘本，作家他其中一个故事，关于美人鱼跟王子的故事，然后有一天呢，这个主角在海边的时候就发现哦。岸边有一个人溺水了，美人鱼出现了，就是我的瑶瑶。那喜憨儿就救他嘛，救他以后呢，接着下来就是一直跟着他， 因为他觉得他就是那个美人鱼， 可能吧，对。然后瑶瑶就很愤怒，就回头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跟着我啊？”可是我想保护你啊，等等之类的。那瑶瑶呢，在剧中里面的。职业是酒家女，所以她就是每天活的那种， 就是比较 我人生活的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很混乱， 对啊，然后一直被一些男客灌酒啊，然后看透了这些就是塞爹 人生百态 渣男们，对啊，对，可是就发现就是有这个喜憨儿，然后带他认识哇，如果真正的爱是什么样，就是多么的纯粹跟无私。 哇，我刚才觉得好震撼，我真正的爱。是怎么样？傻傻爱你，傻傻爱我， 傻傻爱着瑶瑶。 你没有傻傻爱着他 哦，我光明 你很用力的、光明的， 还好吧？我傻傻，我又没有就是做一些就是要约 是没有 要约人家去开会，然后把那个办公室门反锁什么那种很可怕的事。把酒杯砸成手都流沙流，旧照话花老妈在雪地喝着堆沙，光彩即景即有，要尽照片慢慢游到月球。听到歌曲呢，是来自杨千嬅的《照相本子》。我们现在的进行单元是《诚实电影预告院》。伤口已善后，重温

欢迎欧萨王美王彩华， 新加新加新加坡，欧萨欧萨欧萨， 好康来哦！ 迎接小丽年近40周年，新加坡欧萨多焦镜片推广价2880，马儿再抽新加坡双人行， 购 iPhone iPad 哦。小林眼镜， 哎呦，下晡的地当嘞，紧走啦！哎，恁是咧煮汤，奈老神仔仔。 因为咱家有装微电脑加鼠标啊，伊有会了超时地当三大安全切掉功能，五级以上的地当我嘛袂烦恼，就亲像厝内底有家己的加鼠安全防护网。 微电脑加鼠标真大心，一个月用一杯咖啡的钱，就当守护全家的平安，影响加鼠公司申请安装哦。 装微电脑加鼠标，安全升级，生活袂浪费。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世界或许不会改变，但自己可以更好。痊愈女生许丽杰第二波主打痊愈。23岁痊愈女生许丽杰专辑首唱会，12月3日后台咖啡，首张个人专辑《不就范》，喜欢音乐。 我是林宥嘉。 想家就爱点的 UFO， 欢迎来到飞碟电台， 就爱点的 UFO。 陈珊妮的双人体操3:31，哥哥们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有什么电影嘞？ 哦， 等等，你不要，你可以把画面从你的 PPT 切到一个原本要讲的吗？ 绝杀四七，猛杀出笼。 绝杀四七， 好， 之前是不是有部叫《杀手四七》呀？ 嗯嗯嗯， 没有关。 因为他的鲨是鲨鱼的鲨。 可怕吗？那个鲨鱼？ 我刚是 mash up， 你有听出来吗？ 没有。 好吧。 对不起。 很大只哦，很白。 当然。那只鲨鱼小小的，可以在我腿边游来游去的话，它叫绝杀四七干嘛？ 它这边咬一口就要你命 啊，就萌杀四七就好啦。 好萌啊！ 对啊， 好可爱啊！咬一口饿死掉了。 但是又大又白啊。 嗯嗯嗯，而且是什么什么不知道哪里来的特有变种。 哼， 这种你知道，这种鲨鱼片或者恐怖巨鳄片、巨兽片都是一样，就一群人很开心，然后去一个乐园玩。然后大家就是风光明媚，画面色调也就是调那个 Instagram 或是那个那种比较绿色阳光色调的那一种。 然后后来呢就说那些是给观光客去的，然后观光客去干嘛呢？ 他们就硬要去一些奇怪点。 对，就是观光客去干嘛？观光客去那种海洋海参馆看鲨鱼，他可以坐潜艇下去看嘛。我说那是给观光客，你们想要一整天去看观光客行程吗？不要，我带你去私房景点。然后你就开个吉普车，然后那一条路上面也是哇，风光明媚，然后有那个空拍机看那个椰子树，然后吉普车就从那个路上噗噗这样走过去，然后到一个小有一个瀑布。然后 我们跳下去看看。 然后那个小瀑布或是一个小湖啊，他们就很开心，又在那边做日光浴啊、玩啊、打闹啊，然后游泳啊，浮在上面。然后接着下来说，带好潜水装备，说啊什么还有其他可以玩的，就是潜水潜下去发现，哦，那里面好像有一个海底城还是海底遗迹的地方。 龙宫哦，你说那个浦岛太郎吗？还是 三浦太郎？不是不是不是， 浦岛太郎是谁啊？ 不是不是， 讲错了。 就是在下面呢，就是有一个像是那种船舱的那种门，然后准备好了吗？我们要进去喽。然后打开以后，然后就他们就一起进去探险。嗯，然后说哇，这边好酷哦，真的好酷哦！你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然后还在一边开彼此的屁股的玩笑，说你屁股好大，不然你就进不来。然后说至少我有屁股的之类的。然后接着下来，突然呢，就是。不知为何 鲨鱼出来了， 还太快太快太快， 等一下，这预告片是怎样半小时哦你有的预告片讲得像只有三秒，有的预告片把它讲成三小时我真的是摸不透。 然后呢就突然好像有一个什么真空漩涡之类的，他们就是看到那个景象啊，然后其实那个景象就有几个人的形状在那边，然后他们就看那个探照灯发现怎么有人的骨头啊，就是头骨，就有一点恐怖啊。可是那个时候的预告片的氛围还没有让你感觉到恐怖，他们都还是觉得哇，在探险，这好酷哦，这。然后接着下来呢，就他们的手都有那个救命的探照仪器或者手环嘛，每个人都亮起了红灯，就是告诉他们危险要闪了。然后他们发现了红灯以后啊，危险要闪了，可是闪不掉，就是已经被 那个水流， 对对对，这水流太强就被卷进去了。中间可能有挣扎一下啦，在电影里面你应该可以看到他们挣扎个一两分钟，就是一个抓一个说不行了，反正就进去了。然后进去了以后呢，他们就到了一个比较小的舱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最后只有一个很小的空间是有空气的，他们就可以 轮流上去吗？ 浮在那个上面，可是他们有带氧气罩，所以没差。就是浮在那个上面，然后想说怎么办？怎么就是到一个这么小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发现他们的旁边是鲨鱼，他们的旁边就是鲨鱼。可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流血或者还没有干嘛，所以鲨鱼还不会攻击他们啊。可是他们就是看到鲨鱼，他说他们很害怕，他们想说这边就是一个死胡同，然后唯一上面就是那个小小一点点空气，然后可是根本没有地方出去。我们只能照原路潜回去， 游回去。 那个原路呢？可是因为它在下面，就是像一个海底迷宫一样。他们不知道怎么回去啊，所以就是在下面，就是他们又要跟鲨鱼比赛，然后又有很多，你知道，就是所有那种太空科幻电影，然后人要冲进来，然后我要赶快冲进去，然后把那个按那个关门按钮，然后把按钮关起来，然后把坏人挡在外面的那种东西。反正就很多这样的桥段，然后接着下来呢，就是躲到终于好像到了那个开阔的 open sea 了，开放海域了。然后可是那个时候呢， 有更多的鲨鱼。 你记得一开始他们要去参加的那一个行程吗？就是要去潜水艇里面看鲨鱼嘛。 所以他们就是在开放海域里面， 他们就在开放海域里面跟鲨鱼一起，然后呢，那个潜水艇的那一些人就在里面，然后就在看鲨鱼。但为了呢，要让这个鲨鱼，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要让这个鲨鱼更好看，反正从预告片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在海面上有人在放血， 故意让它可以窜动。 对，可是他们就在 潜水艇里面有看到外面有人在走来游来游去吗？ 他们有看到那个鲨鱼突然变得很有攻击性，什么就是你知道潜水艇里面你就兴奋嘛，就是喂，然后突然看到可能有断掉一只手或什么有没有？ 好像有点好看哎。搞栋房子搞一辈子，停个车子一堆单子，挑个担子叫破嗓子，帆布梳子没有法子，卷起袖子迈开步子，半个傻子一条汉子，何必玩弹吉他洗大衣，撇撇轮子串串门子，上上管子补补身子，碰碰钉子找找乐子，想想法子混混日子，照照镜子刮刮胡子，打打拍子哼哼曲子， 啊，赶快逍遥自在。 谁对谁错，人生多美，爱情多痛。 Please tell me please， 生命有太多疑惑。 Help me help me baby， 哦，让我知道如何去选择。 Go go go， come on everybody， break it down。 一间屋子，两床被子，三面窗子，四张椅子，收起爪子，拉开帘子，嗑嗑瓜子，想想点子，打着拍子，唱着曲子，两把刷子，好过日子，轻轻桑桑秋，嗨嗨。先打底子，再摆摊子，先看例子，再拿号子，先照镜子，再讲面子，先擦橘子，再给样子，不管汉子还是鬼子，不管老子还是小子，卡达西得加乌比来。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男子、女子、黑子、白子、油子、浪子、胖子、瘦子，正人君子、梁上君子、天王老子、毛头小子、天之骄子、孤臣孽子，大家赶快拢西林仔。不当俗子，不做盘子，不干头子，不当痞子，不充胖子，不装样子，不耍性子，不搞圈子，不扣帽子，不抬轿子，不卖关子，不碰钉子，玩弄林心逍遥自在。 亮哥子曰。 本周呢还有几部电影啦，还包括了像是阿达一族 哦，那只手还有在走来走去吗？ 还有古天乐主演的犯罪现场，还有之前有介绍过钢铁苍穹。那钢铁苍穹其实是好几年前的片子，所以钢铁苍穹呢它主要之前上映是因为现在要上钢铁苍穹二，恶搞新世纪。然后接着下来呢还有反间游戏，是一部德语片，关于就是情报战，就是美国跟德国的之间的间谍的故事。还有一部电影呢就是这个预告不好意思我不敢看， 什么电影啊， 鬼玩伴，鬼玩伴 有那么可怕吗？我看 如以怀为本体，表现在具体的生活上。 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要懂得推理，要心存怀疑，要充满好奇，要去细迷疑，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郭源在 APP 上说阿达一族其实他本人是非常有兴趣的，但他发现导演是常常搞轰趴的导演，开始犹豫了。 如果你有看过预告的话， 我来看一下鬼玩伴。 林俊杰的杀手，我刚刚看了鬼玩伴了，我有一点点看不懂。 你说预告啊？ 对，因为他感觉故事的大纲是说，妈妈觉得小孩很奇怪，就是都怪怪的，然后就怎么半夜不睡觉，都在玩，然后小孩都看起来很像，反正小孩就故意找那种看起来就是阴阴森森的小孩。然后他们在聊关于拜床母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你不是小孩半夜在那边哭闹不睡在干嘛的话，就要拜床母他们才会乖乖的嘛，所以好像是跟拜床母有关。可是那些小孩就是又提到说，哎，每个人小时候都有幻想的朋友啊，所以他是不是有幻想的朋友，就这样。本周你最想看的就是《傻傻爱你，傻傻爱我》，截至目前为止 是。 本周还有几部要跟大家分享呢？没有了，结束了。那看来本周就是国片周咯。那我怎么觉得好像 没什么人在分享关于他们看完《双子杀手》的感觉 啊？对 啊， 大家有看《双子杀手》吗？ 对啊。 我问自己叫什么，只想把你抱在怀中，今生我为你而活。不管浪漫多沉重，不管时间抛身隆隆，为了你我不闪躲。别再做有他的梦，难道我

消失的目光，记忆回荡，一瞬间沉溺难忘。深夜的灯光微微发亮，独自一人的海洋，简单的复杂，提起又放下。失去的、错过的、忘的、渺小的、生根发芽的、回去的方向，逐渐被遗忘，转身后离场，微笑得很勉强。 完美的平凡，努力变好的每一步，成就最完美的自己。露露黄露子英和森林之王李友廷以音乐交心，共同暖心创作不算是完美。 为谁而过，才晓得光芒，若自己能欣赏，不管坚持，不管改变，还是不变，都会是勇敢。每天天一天天不算是完美，一步步一步步也走了好远，仰望中低下头，我才发现那爱的恨的都还紧握着，尽了力应该也值得掌声。一步步，一步步，也走了好远。仰望中低下头，我才发现那爱的、恨的都还紧握着，尽了力，应该也值得。每天天，一天天，不算是完美。一步步，一步步，也走了好远。仰望中低下头。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